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五，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回信勉励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等，决定任命怀进鹏为教育部部长，栗战书主持会议； 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 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计划9月中旬返回； 鞍钢重组本钢，打造我国北方最大钢铁航母；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920亿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读了来信，了解到脱贫攻坚给阿瓦山带来的深刻变化，感受到了阿瓦人民心向党、心向国家的真挚感情，我很欣慰。习近平指出，你们都是老支书，长期在边境地区工作生活，更懂得边民富、边疆稳的意义。脱贫是迈向幸福生活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希望你们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全国最大的佤族聚居县。当地佤族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光荣传统。党的18大以来，当地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看病住院、子女上学等都有了保障。到2019年底，该县67个贫困村、40000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近日，该县班洪乡、班老乡9个边境村的10位老支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佤族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情况，表达了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的坚定决心。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了第91号、第92号、第93号、第94号、第95号、第96号、第97号主席令。 第9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1月1号起施行。 第9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 第9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 第94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号起施行。 第95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0月1号起施行。 第96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号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97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号的决定，免去陈宝生的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怀进鹏为教育部部长。 总台央广记者马哲、侯燕报道。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监察官法》《法律援助法》《医师法》新修订的《兵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陈宝生的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怀进鹏为教育部部长。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吴涉周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韩卫国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布小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蒋超良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袁玉柏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谷小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任命王瑞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补充任命李国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免去李少平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沈亮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五巡回法庭庭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冯军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栗战书做了讲话。栗战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集中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深刻阐明了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指引和遵循。我们要继续对这一重大理论深入学习、思考、研究，并在人大工作中很好贯彻落实。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史耀斌做了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修订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制定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的讲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等法律案。即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如何保护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怎样保障实施三孩生育及配套措施？总台央广记者马哲、侯燕报道。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和庆介绍，个人信息保护法牢牢把握保护人民群众个人信息权益的立法定位。 通过构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保护的一系列规则，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边界，构建了全面、系统、完善的法律制度规则。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大数据分析，评估消费者的个人特征，用于商业营销。但一些企业也利用消费者的经济状况、消费习惯等信息进行大数据杀熟。杨鹤庆表示，应当在法律上予以禁止。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同时取消了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删除了与三孩生育政策不适应的规定。为解除后顾之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还新增，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此外，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新增了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的规定，其中明确，国家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开放惠民、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农村寄递物流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显著提高，便民惠民寄递服务基本覆盖。意见围绕强化农村邮政体系作用，健全末端共同配送体系，优化协同发展体系，构建冷链寄递体系等四个体系建设，从分类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完善农产品上行发展机制，加快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补短板，继续深化寄递领域放管服改革等四个方面提出一系列重点任务。 北京时间今天14:33，经过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此次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比原计划提前了1小时。空间站阶段航天员第二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十二号报告，舱门已打开，完毕。 成功圆满。 这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协同，舱内外密切配合，先后完成了舱外拓展泵组安装、全景相机地抬升等任务，全程顺利圆满，进一步检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陈善广评价， 这次的任务来说应该说很完美，节点上啊已经提前了不少时间，可以说航天员的操作表现都很完美，地面的指挥也很完美，任务完成非常圆满。 本次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第二次出舱，任务更加复杂，步骤程序也更多。为什么这一次任务比原计划还提前了1小时完成？航天员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刘伟波回应， 我们都是在实践中前行，在实战中获得经验和改进，我们通过上一次的出舱活动，我们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我们适当的优化了舱外作业的程序。第二呢，我们的航天员具备了舱外作业的经验。 目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已经进入第三个月，后续航天员乘组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计划9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返回前，神舟飞船还将进行绕飞及镜像交会实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透露，航天员状态目前非常好，针对返回载入中的重力问题，他们已经开展相应训练。 他们跟我讲说，在天上现在目前已经和在地面的感觉一样了，他完全适应了太空当中生活。针对返回之后载入的时候，那么在天上我们有一些措施和一些锻炼，那么就是来结合来提升航天员返回的时候的承受能力，以及返回到地面的有重力的之后，那么他的这个适应能力。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开展每年一亿亩国土绿化行动，还将出台国家公园法。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规划纲要提出了十四五林草事业发展的12个主要目标，其中有两项约束性指标，即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91亿立方米。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7%，湿地保护率达到55%，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18%，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亿亩等。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春良介绍， 到目前我们全国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23.04%，天然林和天然草原得到休养生息，300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规划纲要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健全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机制，出台国家公园法，实行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委托省级政府管理两种管理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继文表示，国家公园立法迫在眉睫。 有些地方啊，认为国家公园就是无人区，有些还甚至认为国家公园就应该大力的开发，这两个都是存在误解的。 规划纲要提出，十四五期间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国规划完成5亿亩国土绿化任务，每年1亿亩，造林绿化5400万亩，种草改良4600万亩。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司长张伟表示，重点解决好在哪造、造什么、怎么造、怎么管4个关键环节。 坚决反对大树进城等急功近利的行为，避免呢片面追求景观化，严禁脱离实际搞绿化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要求减少对汽车数据的无序收集和违规滥用。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李思墨报道。 规定倡导汽车数据处理者在开展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中，坚持车内处理、默认不收集、精度范围适用、脱敏处理等数据处理原则，减少对汽车数据的无序收集和违规滥用。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名誉会长谭建峰： 智能汽车，尤其是高级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个人信息、个人行为信息、车路协同获取的实时环境信息、敏感地理位置等信息，汇集到独立商业化公司手里，甚至国外公司手里，一旦被滥用、恶意使用，必将对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此外，规定还明确，汽车数据处理者具有增强行车安全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方可收集指纹、声纹、人脸、心率等生物识别特征信息。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规定从顶层设计上对汽车数据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接下来仍需部委企业形成合力，细化更为明确的规定。 鞍钢重组本钢大会今天在辽宁省鞍山市召开，宣告两家各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型钢铁企业合二为一。重组后的鞍钢集团以年产粗钢6300万吨的产能规模位列中国第二，成为我国北方最大钢铁航母。总台驻辽宁记者裴奔报道。 目前我国对外铁矿石依存度高达80%以上，鞍钢重组本钢后，通过发挥鞍钢国际领先的采选技术优势和矿山建设能力，将增加铁金矿有效供给，降低进口铁矿石依存度，提高国家铁矿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谭承旭： 本次重组对于钢铁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对于确保钢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对于辽宁、对于东北的振兴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今年上半年，鞍钢实现利润总额突破200亿元，利润总额吨钢利润行业排名第二，销售利润率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2倍，本钢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经营状况持续向好。谭承旭表示，重组后鞍钢粗钢产能将达到6300万吨，营业收入达到3000亿元，位居国内第二、世界第三，行业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增强。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鞍本重组为契机，加强鞍钢和本钢在战略、资源、规划、市场、 等各方面的协同，形成一加一大于二，在辽宁建设一个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全产业链的世界级的钢铁企业，充分发挥央企在带动地方经济当中的龙头作用，为辽宁振兴，为东北振兴再做新贡献。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4例，江苏2例，云南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817例，其中重症病例5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1241.9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公安部交管局今天透露，9月1号起，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交管12123 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等4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将在全国分批推行。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3154列，发送货物31.4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96%、287%，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可靠运力支撑。 第五届中阿博览会项目签约仪式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届博览会总计签约成果277个，计划投资和贸易总额1566.7亿元。今天现场签约项目20个，投资总额592.5亿元。 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二批队伍约120人，今天上午乘坐包机飞往日本东京。第二批运动员分别来自举重、乒乓球、轮椅篮球、轮椅击剑、赛艇项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针对近日有报道称美国政府高层正在以疫苗援助等为筹码对中国周边国家威逼利诱，换取后者帮助炒作中国病毒源头论，分化中国和周边国家，维护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表示， 我也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当中国急人之所急，克服困难为有需要的国家生产和提供抗疫物资的时候呢，美国在全球是买断垄断抗疫的物资，当中国率先宣布并且身体力行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世界提供超过8亿剂疫苗的时候呢，美国大搞疫苗民族主义和美国优先，现在美国把自己的疫苗拿出来了，但是呢，如果真像报道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呢早已在疫苗的背后标好了价码，将疫苗和溯源问题挂起钩来，把疫苗作为胁迫其他国家加入反华恶华同盟的工具，这种做法是非常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疫苗是抗击病毒的利器，是拯救生命的希望，不应该被政治病毒所污染。我们希望美方停止政治操弄溯源，污染毒化国际抗疫合作。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0920万1939例，死亡439万0467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21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726万2481例，死亡62万4875例。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又有3名国会议员宣布新冠检测呈阳性，3人均已接种疫苗。另一方面，尽管世卫组织多次表示并无足够证据证明加强针的必要性，美国仍计划9月20号起开打疫苗加强针，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将接种。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 鉴于新冠疫情扩大，8月20号起，日本扩大紧急事态宣言和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的适用地区，紧急状态宣言的对象地区扩大到13个都府县，重点措施的适用地区扩大到16个道县，截至日期均为9月12号。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当地时间19号公布，入住在晴海残奥村的一名海外残奥会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冠病毒检测中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是首次在残奥村中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组委会称此人不是残奥会参赛选手。欧洲方面，从18号开始，德国连续两天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均超过8000，正在刷新自今年5月以来的单日新增确诊数新高。 自阿富汗塔利班本月15号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后，喀布尔局势总体较为平静，但截至20号，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20号当天，阿富汗大部分政府部门仍处于关闭状态，很多商店关门，多数民众倾向于待在家中。阿富汗普什图族青年加兰巴泽旺说，他对当前局势的不确定性仍有担忧，但对未来的和平进程怀有期待。 我一直就是反对美国留在阿富汗，他们不断的就是干涉我们的内政，他们在20年一片要求阿富汗政府就是来按他们的说法来做，但他们离开了，可是就是后面呢，就是离开了一个混乱、一个动荡的阿富汗。 19号是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纪念日，在喀布尔、贾拉拉巴德等地，部分民众举行独立日集会，并和塔利班发生冲突。截至记者发稿，冲突已经造成至少2人丧生，多人受伤。此外，在由美军实际控制的喀布尔国际机场，美英等国仍在加紧撤离相关人员。据媒体20号报道，自15号以来，已经有超过18000人从该机场撤离。此外，还有更多的阿富汗人因为常年战乱和对未来局势的担忧，正想方设法逃离家园。而对于阿富汗难民，欧美等国的态度十分冷淡，部分国家已经明确表示无意接收大批难民。 其他国际消息，据塔斯社报道，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副部长拉赫梅图林在2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塔利班已经获取对阿富汗的控制权，但哈方并不承认该组织的合法地位。 当地时间8月19号，缅甸的仰光、曼德勒、伊洛瓦底、克钦邦、善邦等多地相继发生枪击爆炸事件，以致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20号宣布，最高元首阿卜杜拉任命前副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为总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19号说，受多处大规模山火影响，加州已疏散36000多人。截至当天，当地14号发生的卡尔多罗山火过火面积已达265平方公里，火情未得到控制。此外，正在加州北部4个县蔓延的美国今年最大山火迪克西过火面积已达2745平方公里，在过去48小时内扩大了约243平方公里。目前有近6000名消防员参与扑灭迪克西山火。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童林，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7 p.m. Beijing time.